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很是我们的缘分。 学钢琴的孩子都知道，学钢琴是一件看起来很美，实际上有很多苦涩的事情。回忆也是说起来很潇洒，让一些人变成你的回忆却很痛苦的事。不过话得两面说，也是因为有了这些沉甸甸的回忆，那些敏感细腻的人把他们收集了起来，才有了这些唱进我们心坎的歌。听到孙燕姿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《我也很想他》。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，什么事都可以讲。我的爱情比你早，却一直放在心上。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，我不想再多说话。经过了相遇和挣扎，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。那是多久后的事了？有一天你突然问我，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。我也很想他，我们都一样，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。只是那时的他正因为你要开始飞翔。

非常应景的一首歌，来自王菲，一个小心愿。这个世界有很多繁复的东西，丰富而新奇，可以吸引你的注意力，可以给你感官的刺激和强烈的记忆，但是一次简单的微小的什么，给你不能代替的和那种非常简单的感受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，黑白画印。说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在生活里面处处需要没有那种努力的承担，不管大的还是小的选择。张惠妹站在舞台上唱歌，很多时候那种豁出去放开唱的劲儿还是挺动人的。今天的英语导航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就来听阿妹的这首《勇敢》。 折磨，勇敢了太久， 是充满短暂的烟火，无处躲，照亮了沉默，明白是寂寞。 时时点点叨叨，一颗心隐隐冷冷，感动越来越少。那花色在光影，谁不为它迷倒？笑眼内观看自己，感觉有些寂寥。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，情分还有些味道，喜怒哀乐依然围绕，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？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会带走一切单纯的轻松，让我们像从前一样。什么都不必说，你就是